过奥莱快闪店开进农展馆啦，百家名品内购价更享助力折上折，小米电视生活馆现场首秀，还有百万红包礼金大派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声南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给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的博虎点球箱。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大家面对面实时互动。 对，然后您还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博虎点球箱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直播，在这个花椒直播上搜索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了啊。这个今天呢是我跟樊雪第一次搭档， 对，第一次 有没有小紧张？ 有一点紧张， 反正 我们两个之间没有默契。 反正我是有那么一点紧张，因为第一次坐在这么漂亮的姑娘旁边。 啊不不，你要这样说话的话，那就是得罪我们之前女主播了。 没有，他们无所谓的这些人啊，反正真的第一次啊，大家也可以就是之前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都知道，我们节目都是一个大学生的团队嘛，然后我们的这个年龄啊是越来越年轻啊，比如说坐在我身边这个 越来越小了，我们今天的嘉宾， 对，坐在这个我旁边的两位都已经比我小了，就是坐在这儿，然后今天导播间里的 我再怎么样 导播老师 95后， 今天又该不让我说我自己的年龄了。 可是我们今天嘉宾真的是年纪比较小， 对，这个还是有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也是请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之前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过客啊， 是 个 老朋友了， 对，这个跟我们打个招呼，舒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舒宁，第二次来这个节目了， 这个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除了开心没有别的想说什么话吗？ 对 了，有一种熟悉感吗？ 有一种。 那个。兄弟妹妹说话的时候可以离麦稍近稍近一点啊，对，这个今天呢我们 的声音， 对对对，这个舒宁呢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了，之前他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应该是之后在节目之后有没有人联系你啊？ 有一个加了，但不知道是不是 是，然后你同没同意？ 同意了。 然后你们两个人聊没聊天？ 他就说了几句，反正我感觉好像不是，应该不是就是这里边人加了吧。 好吧，那在今天节目之后你再公布一下你的这个微信号或者是你的微博号， 希望可以有我们其他朋友来跟舒宁交个朋友。 对，这个舒宁今天来我们节目还是跟上次一样的要求吗？就是想找一个什么类型的朋友，或者是跟我们重新再说一下，让我们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知道你想找一个什么类型的朋友， 心仪的类型。 我想找一个就是比较开朗阳光的那种，然后 比较开朗阳光的， 对性格有要求， 就是对生活 好相处的是吗？ 对，特别热爱的那种， 就是比较阳光积极。 对， 是一个喜欢正能量的女孩是吗？ 对， 我也是喜欢让自己朋友是个正能量的人，因为我特别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影响。 就这我倒是真知道啊，那天 在我们俩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就是那天樊雪可能心情不好， 非常的低落。 然后一桌坐了四个人，都是非常开心的那种主，然后 就一个人苦丧着脸。 就那阵樊雪一个人哭丧着脸，然后摆了一大桌子吃的，我们说，然后樊雪一 立马被大家给感染了。 对，然后就在那儿默默的从头吃到了尾。 这样，这个火锅是可以治愈人的。 嗯，对，这个今天呢，我们也是想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这个等会儿再说咱们的互动话题。我知道今天的我才知道，先卖个关子。今天我才知道舒宁他在做微商， 在做微商。 对，这个其实说到微商的话，我们的听众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啊，肯定想到的就是那种朋友圈里边比较烦人的那种。 我其实有那个屏蔽不上， 对吧？就是像我朋友圈里边有那种卖衣服的、卖鞋的、卖化妆品啊、卖化妆品的，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可能会少见一点。是不是 刚想说，如果是有卖化妆品的话，那我们的 推荐给你是吗？ 那我们的男主播可能真的是越来越娘了，像我们刚才导播老师说的那样。 那个不是年轻了吗？别开玩笑啊，这个有那些卖鞋的、卖衣服的，然后卖化妆品的、卖包的，还有卖烟的、卖酒的、卖玩具的，反正是你能在这个购物网站上找到的所有的东西都能在 各式各样， 对，都能在微信上，就是微商都能在微信上找到。 可能要比就是别的卖东西的平台更直观一点，因为我们随刷朋友圈随看到。 对，这个现在大家用微信 也是有见过不少人做微商，但是其实我是第一次见像舒宁年纪这么小而且又这么有商业头脑的一个。 对，舒宁跟我们稍稍介绍一下这个你是怎么想的， 做微商的心态，或者是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对，就是作为一个00后，为什么想要走到微商这条道路上。 就是觉得特别神奇，就是发几条广告，然后就各个地方的人都有可能来，就是信任你啊，给你转账什么的，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尝试了一下，就做到了现在。 是因为别人的支持， 就是我之前有朋友也做，然后我看他做，然后我就想做，然后就做了。 哦，明白了，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受到了支持，然后让他觉得还挺温暖的，被大家信任。 对， 是吗？ 然后还有那种其他人能给自己打钱的那种开心。 对， 独立了吧，现在经济。 对， 这种不依附父母的时候真的也特别爽。 对，那你有没有这种就是不依附父母的，就是现在不是已经做微商做了有一段时间了吗？现在自己的这种生活开销啊，或者是自己想卖点什么东西啊，或者是自己想买点衣服，或者是给朋友买个礼物什么的，是不是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收入来达到这件事？ 对，我现在就很少管爸妈要钱了，都是自己，就算是自己养活自己了。 真的是深有体会，尤其是在花自己钱的时候，其实才是最爽的， 就很开心。 对， 对， 特别爽，就觉得特别痛快， 感觉不一样都。 对，看看人家舒宁作为一个00后的小姑娘，做微商有多少年了？ 半年， 做了半年的时间有微商， 收效看样子还挺可观的，都能独立了。 方便透露一下收效有多少吗？ 对，方便说一下吗？ 其实这个才是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你就跟我们说， 何以解忧，唯有暴富。 五位数， 对，半年，个十百千， 半年五位数，哇。 这真的是 一个非常，也不能说非常吧，就是相对这个年龄段而言比较励志的一个故事。 对，我还挺震惊的，这么大年纪。 对，你说作为一个00后，你说两个90后的坐在这儿，都现在没有半年月入过万呢，哎呀。 我从来没有在自己账头上好像很少见过五位数，都不要说是不是自己赚的了，我都很少看到这样的数字。 就是随挣随花了，可能你是这种人。 对，我真的是相对而言是一个这样的，存不住干粮。这不有一句话，狗窝存不住干粮吗？ 那舒宁在做这个微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这种就是比较难缠的客户？ 有，其实挺多的。就是那种他第一天来问我，第二天就问同样的问题，第三天还问同样的问题，连着问了我一个星期，然后他没有买。 比如举个例子， 就是 我想买一个东西，就我要买这个化妆品，然后我第一天问你我要买这个，第二天还是问你买这个，第三天还是问你买这个。 对，一直问了一个多星期，然后我说那你到底买不买呢？ 对，我当时都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就每天都问同样的问题， 然后 他就说，他说啊，我现在没有钱，然后等过两天有钱再来买，然后就这个人就， 那你为什么不等你有钱了之后再来问我呢？ 他就是还是每天都问同样的问题。 哇， 我朋友圈其实还挺多，就是做微商的朋友来吐槽的，就是遇到奇葩的客户啊什么的。 比如说吐槽什么样的？ 就比如说之前一个是卖化妆品的一个女孩，她卖的是口红，然后那个人呢就让她帮忙试色，一会儿让她从嘴上试，一会儿让她从手上试，一会儿再让她拿不同的口红和这个颜色做对比，然后说啊，我看着都差不多，那算了吧。嗯，最后说了句，那算了吧。跟人家纠缠了快一个星期， 纠缠了半天， 对，就一支口红，她就算是卖出这支口红可能就赚20块钱的样子。哎，我真的是，我都心疼我这个朋友。 其实想想，做微商也好，做这种代理也好，做这种卖东西的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儿。 对，都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他年纪还这么小。 对 对对，能够有这种抗压心态。 对，我们一直在节目里一直在重复舒宁的这个年龄，他可是一个00后，现在半年收入已经过万了，就是完全靠着自己的这种商业，说商业头脑也好，说这种魄力啊，这种坚持勇气也好，他都已经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而且做的还挺好， 风生水起的，就做的也是。 对， 这也算是对你心智的一个磨练吧。有觉得在这之中就是得到成长和锻炼吗？ 有， 对，这肯定有，不仅是来钱了， 对， 自己还成长了。 其实最大的要我来说，最大的就是来钱了。 啊，对对对，经济独立了，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事情。 对，那舒宁在这当中，你觉得最令你可以成长的一件事是什么？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之前花父母钱什么都是大手大脚的那种，然后自己挣了钱之后就觉得就挣钱挺不容易的嘛， 该攒钱了， 可就是说能够体谅父母了是吗？ 对 啊，这才是重中之重。通过自己挣钱的过程， 对，大家不要就是直接想到这个通过微商可以月入百万，或者是月入百万有点过分了，就是通过微商这条道你可以就是挣那么多钱，但是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条道让你更快的走上成熟这条路，就是让你知道挣钱有多么 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收获的是成长的喜悦和心酸也好，怎样。 对，这个 舒宁也是一个特别懂事儿的女孩，你看她跟我们大家说的是体会到了父母挣钱的不容易吗？ 对。哎呀，非常感谢舒宁刚刚的跟我们的分享啊！这个分享结束之后呢，咱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一开始我想的跟这个做微商还真有那么点关系，但是我现在忘了。这还是说回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单身是狗还是贵族。 哎，这个话题有意思， 大家听一下啊，单身到底是狗还是贵族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982魔力工厂，在可以在 我们 后台给我们留言 互动， 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在这个弹幕池里面跟我们互动啊，今天的互动 留言以及刷个小礼物什么的。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单身到底是狗还是贵族。哎，先问樊雪吧，你认为这个单身到底是狗？你现在单身吗？ 我单。 啊，单身好啊，那你认为单身到底是狗还是贵族？ 这个简单来说呢，我现在应该是个狗，因为我觉得这个有钱才是贵族，没钱的只要是单身那就是个狗。 啊，就是完全以物质为基础。 也没有啦，就是说笑的，其实是说笑的。我觉得在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看，其实单不单身不一定是狗，就是因为我们在单身的时候其实是不愿意将就的，我们可能会拿一个贵族的标准去选择伴偶。我觉得只有在遇到真爱的时候，可能你为他倾尽所有，你为他付出的那个过程中，我宁愿当狗。 哎， 是不是很有深意？ 这种理论我还真头一次听到啊！要么大家都说那个我是单身贵族，要么大家都说我是单身狗。 我是真爱狗。 就是刚刚你的意思是，我在这段过程当中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贵族来看待自己。 对，就是要以贵族的择偶标准。 来对待自己， 对， 然后等遇到了一个真爱的时候， 对， 然后等遇到了一个真爱的 时候，我就愿意当狗 啊。明白这个道理，你还挺折中的一个方法啊。 哎呀， 那舒宁 真爱狗吗？ 那舒宁你觉得呢？ 我觉得单身， 你现在单身吗？ 我不 单身。好， 我觉得单身狗和单身贵族其实这都是怎么说呢， 嗯， 就是我觉得是单身狗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嗯，就是想想啊， 单身狗还是单身贵族，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平台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这个我看到这个直播平台上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有人给我们点赞，还有送了个金话筒的，谢谢这位朋友。想好了没？还没有。 还没有。但是我就认为单身是狗，可能是因为他现在不 单 身吧， 然后就可能理解不了这种单身的痛苦。哎呀， 是觉得在单身的过程中心酸的像条狗吗？ 嗯，对。 就是比如说在我孤单寂寞冷的时候，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的下碗泡面，而不能两个人一起愉快的吃火锅。 嗯， 我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有想过单身是一个很心酸很可怜的事情。 对，其实大多数单身的人都是在这个时候才会想到单身是条狗。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在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前段时间刚找了一个女朋友，就是两个人才认识没多久，然后就跟我说，哎呀左哥呀，珍惜你现在握着我的手啊，那种语重心长的，左哥呀，珍惜你现在的单身生活吧，单身实在是太好了。我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我说我每天自己在屋里待着， 我怎么听着像得了便宜还卖乖，然后来刺激你的呢？ 有，我倒是真这么想啊。但是他后来跟我说了，说我倒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就自己单身挺好的，因为我单身挺长时间了嘛。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珍惜你现在的单身生活。我说为什么呀？你不俩人过得不挺好的吗？人家小姑娘长得也挺好看，对你也挺好的，对吧？也没嫌弃你怎么地怎么地的，你还嫌弃起人家来了。哎呀，这主哥你不知道这个，我你说咱们俩之前都单身的时候，你说吧，咱俩每天想干嘛干嘛，想出去玩就玩，想出去喝酒喝酒，想那个几点睡几点睡。我说是啊，长得挺好的，我现在也是这样啊。然后说，哎呀，我现在呀，你看啊，这个女朋友管着，还不让那个定点还要去陪她吃饭， 这是甜蜜的约束。不都说嘛，这个谈恋爱是痛并快乐着的，甜蜜的枷锁。 可是他完全就是体会到了那种只有痛但没有快乐。 可能是他单身太久了， 然后突然 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突然之间一下子变成了就是从一个人的生活变成了两个人的生活，有点接受不了。 其实也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嗯，对，反正 这不我们都在说磨合期嘛。 嗯， 什么三个月的六个月的什么一年的，其实只要不合适大家都会归罪为我们的磨合期。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值得人深究的，也挺好玩的一个话题的。 这不也说是嘛，只要遇到真爱。 嗯， 我愿意当那个狗。 还是遇到真爱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单身到底是狗还是贵族。我来说说我的想法吧，刚刚一直在聊别人的。嗯，我觉得吧，其实刚刚樊雪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就是在没有遇到正确的人之前，自己就是个单身狗，不对，自己就是个单身贵族。然后在遇到了正确的人之后，你会为他去变成一个打引号的单身狗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单身狗都是打引号，大家不要去瞎想啊。这个在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肯定会有那种，你比如说自己一个人晚上生病了要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或者自己一个人饿的时候要自己下泡面。哎呀，真的这个是太心酸的一个事儿， 很委屈。 对，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至少没有人打扰你。我怎么感觉这个说的这么可怜的，在工作没有人打扰你， 心酸的。 对，其实反正我感觉吧，单身还是狗。 对，就是大家其实普遍的想法就是，你是一个连女朋友或男朋友都没有的屌丝，你凭什么说自己是个贵族？ 对呀，反正嘛，对吧？像我们这种单身的主持人还在主持这种情感的节目，不开心。 反而倒是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朋友 了。对呀，哎呀，行了。这个今天的咱们的互动话题就先聊到这儿，大家接下来跟我们也可以进行这个刚刚互动话题的互动啊。再跟你们说一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同步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也可以收看我们的现场的画面，跟主持人进行实时的互动。这个接下来呢还是进入到我们一个比较常规的话题，经典的话题。经典这个词用的好。 那可不， 我们天天都来。 天天都来，对，一个非常经典的话题，快问快答啊！感谢这个叫一名苏凡送了5个金话筒，谢谢这位朋友， 谢谢。 嗯，这个今天的互动，今天的快问快答呢，我是真的想了好多的新问题啊，这挺、嗯、这挺难的，我跟你讲。 还挺 你要想， 还挺刺激的， 你要想 这些话题， 每天要不重样的去问嘉宾问题，每天都得让听众们听到的东西不一样，然后 还挺烧脑的， 这真的是一个挺烧脑筋的问题啊。好了，来就开始今天咱们第三个环节，快问快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咱们的规则没有忘吧，淑宁？ 嗯， 啊，不要想，直接告诉我们啊。这个第一个问题，这个不要脸是坏事吗？ 不要脸 皮是 你 觉得是坏事？ 你觉得是坏事啊？ 嗯， 没分其他种情况吗？ 对对对，我其实会以为淑宁会说一下， 我觉得就是那种不分场合的不要脸，就是 情商低的一种表现，是吗？ 啊，不分场合的不要脸是一种坏事。嗯、那樊雪你觉得呢？不要脸是坏事吗？ 我其实觉得不要脸是一种个性体现。 嗯。嗯， 就是哎，不是好个性啊，就是要分场合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有一种不要脸和厚脸皮的精神， 嗯、 让自己才能抓住机会， 嗯、 有一个一往直前的那个劲儿。 嗯， 其实我说那个不要脸， 是一种好的不要脸， 其实更偏向于厚脸皮吧，就是怎么打怎么打我都不倒。 哎， 坚持不懈。 这话说到点上了啊， 对， 这话说到点上了。嗯，这个第二个问题，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 薯片， 喜欢吃薯片，我也喜欢吃。哎，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那个乐事原味的 啊，好像女生都比较喜欢吃原味的，我也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我就喜欢吃那个番茄的。 但是好羡慕啊，他一点都不胖哎。我真的是有过这个过程，就是当时一整个星期，我心情不太好，然后躺在床上 吃 薯片。 然后你 吃 了一箱薯片是吗？ 那个其实不至于，可是也不差吧，就一天平均个4-5包的样子。 我的天哪， 4-5包的样子，然后我是真的是胖了，一个星期胖了好多斤，所以我特别羡慕。 然后又怎么瘦下来？ 也保持这个。 咱们可以在下期节目里边谈谈怎么瘦下来的。 啊，对，我们可以让淑宁下一次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瘦身的技巧。 瘦身的问题啊，这个第三个问题你来问吧。 嗯，我们第三个问题是你最期待收到的礼物是什么？生日也好，节日也好。 嗯，收到一个跟我一样大的妈妈。 收到跟你一样大 的娃娃， 特别高的那种， 还是一个很有少女心的女孩。哎， 嗯， 其实就是我有点想不到的是，我以为淑宁是一个应该是个个性比较成熟、比较独立的女孩，做微商嘛。 对。 然后， 但其实你这么想， 还是一个 对，是一个很少女心的女孩。因为在我小时候，就特别想要收一个就是超大的 娃 娃。 在我小时候，我也特想收一个大娃娃。 但现在也不知道是我现实还是怎么样，就想，哎呀，这个东西占地方，这个东西太占地方了，你把它往哪儿送也不行。 占地方，我的天，你这个想法也是够清奇的啊。 对啊，他就想想那么大个，你说我 其实 我都嫌自己碍事儿。 其实啊，我觉得每一个外在独立或者是那种坚强的女性心里边都住着一个小公主。 嗯， 你比如说男生也 是 一样的嘛，对吧？你比如说男生 就 很坚强、很独立，然后心里边 也我们左哥 也 有一个小公主心吗？ 小公主的心。对，其实我就是住着一个小公举的心。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在外面，我这个 讨厌 你了。接着来，咱们的下一个问题，我这是为你好，这是一句话啊。 嗯嗯， 我这是为你好，这句话是不是扯？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有， 就是说一个什么事儿，然后说，哎呀，我这是为你好，你怎么不相信呢？ 有。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扯？ 就是他好像就是那种打着为你好的名义，然后给，其实本质上应该就是也不是为你好。 我今天其实听了一句话，叫以德服人是个很艰难的事情，然而 以 德骂人是情商第一的事情。 哎， 就比如说刚才就我们刚才问淑宁那句话，就是我这是为你好，就说的好像是站在道德的点上，在为你考虑着，但是跟你说的话，又抨击你也好，或者指责你也好，其实是让你心里不舒服的，是吗？ 嗯，对， 其实 他没有真正就是站在我的， 你会更希望 他心里的那种标准，然后就是觉得会为我好这之类的。 对，淑宁可能是更希望那种体谅式、包容式的相处，就理解式的嘛， 就是不希望这种是站在 对 站在道德的高线 制高点上，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俯看着你，然后说：“哎呀，我这是为你好，怎么不听我的话呢？”你这个人， 我们各种那个我们的善解人意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联系我们的舒宁了。我们舒宁喜欢这类的人， 可以联系我们的舒宁了。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舒宁也是会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啊。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也有人跟我们互动，说这个不要脸才能追到美女，这个话说的真的是 没 错，没毛病啊。但是不要脸的前提下，得是你有方法、有套路，长得前提是长得帅。 前提其实也在女孩儿，可能如果我对你没感觉的话， 对 你就算是 也就算了吧。 对，你像再怎么样，我也不 care 你。 嗯，行，那这个舒宁还是跟我们留一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微信号或者是微博号都可以。 嗯，我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舒宁说的方式。 嗯，对，直接说出来就可以了。 留一个微信号吧。 嗯， 是那个说 大家的小本本， 念出来就行。 FULIAO， 拼一下啊，不对，说错了，是。FULIXIAO， 然后 PU， 然后一个横杠， 富力小铺杠，我拼出来了。富力小铺杠， 富力小铺杠啊，这是拼音，大家自己回去拿小本本拼一下，然后加一下。如果喜欢舒宁的呢，可以加一下他的微信， 跟他交个朋友、 啊这个。他也是个微商，也可以支持一下他的生意。 对 啊，好了，现在的时间，我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该结束了。非常感谢舒宁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 也欢迎我们舒宁能够下次再来，希望大家能够跟他实时互动，让我们舒宁交上他的好朋友。 嗯，对，这个好了，就是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就到这里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这个漫游嗨翻天，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大家再见，拜拜。